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足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

1994年10月2日，第十二届亚运会在广岛开幕。2008年10月2日，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更多精彩就在经典969。我是晨曦，下期再见。